第62集，我很孤独。我对着手背上的输液贴拍照并发送，日常卖惨，求关怀，诉说思念三连。想你，想你，想你。陈哥哥，你今天来看我吗？我问魔镜，魔镜啊魔镜，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病人？魔镜说，是你呀，没有人比你更孤独了。斗地主进行中，张顺礼没骨头似的向我床位上瘫，被我嫌弃的踹离我的病床。张顺礼偷看不到我的牌，又向杨童跟前凑。杨童吃着床头柜上的果脯，主动把手里这一把不大于十的小牌展开，光明正大的密谋。 兄弟，你要知道咱俩是一伙的，可以看但没必要，要不然投了吧。 我啧了一声，不耐烦道，管不上就说话。正狂着，病房门被敲响了，我头也不回地喊了声进。我的俩朋友见到来人后，从吊儿郎当到正襟危坐，齐刷刷地跟季行辰打了声招呼。季行辰应声，看着我与好友之间和谐的氛围，凉飕飕地给我扔眼刀。 哼，孤独。 我扔了手里的扑克，立刻乖巧懂事还戏多地躺回了床上。张顺礼是个有眼色的，说了几句祝康复的吉祥话，不在这儿当电灯泡了。杨童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，很想在现场实时吃瓜，又怕过后被我生吃了，一步三回头的被张顺礼勾搭走了。季行辰的身上跟自带吸引我的磁场似的，我总控制不住的想向他身上贴。季行辰用吃饭的小餐桌把我们隔开，将带给我的生煎包放在了桌子上，特意装在饭盒里的生煎包还跟刚出锅一样，冒着温腾腾的香气，外皮焦香，肉馅鲜浓。我咬了一口就吃出来，是我从前最爱吃的那家老字号店。这家店过于传统，不提供线上外送，我下班回家的路上会经过这家店附近，失忆这段时间以来也想买来着，但懒得排队。这还是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吃到。 陈哥，你真好。 季行辰又很现实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把我当成一台盖章机器。 吃完把这份文件签了。 我接过来就要落笔，季行辰敲着上面的文字。 你看清内容了吗？ 我比他还理直气壮。要是别人送来的文件，我肯定会认真审阅。哎，你给的，就算是卖身契我也签。爱是分享欲。我用筷子夹了一个撒了很多芝麻的生煎包，递向他的嘴边。 你也尝尝。快张嘴，要掉了。 季行辰迟疑了一下，接受了我的投喂。我比自己吃到美食还满足。季行辰带我画押完毕，收起文件和餐盒就要走了。我狗皮膏药的粘性发作，可怜兮兮的挽留。 陈哥，你再陪我会儿呗，住院真的好无聊。 季行辰挑起眼角，冷冷的喝声。 我看你在这迎来送往的挺热闹，打牌打得挺来劲儿啊。 再热闹我也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 我用玩笑的语气说出走心的话。 想你才是真的，只要一有空闲，我就会控制不住地想起你。 这是心中真正怀有爱意的人才懂得心情。季行辰神色有点动摇，信我的话，但没将这些话放进心里。 以后我每天都说，你早晚会听习惯。 季行辰扯着我的脸，止住了我洗脑的话音。他的手指触感温热，带着些许力度触碰过来时，似有种别样的亲昵。我注视着他的眼睛，反过来蹭了蹭他的指节。虽然知道我就是我，心态一时还没法认同上去。25岁的我肯定没被季行辰捏过脸，我得意地直翘尾巴。 人在病房实在没什么好招待的，我打开了电视，诚邀季行辰一起看会儿电影。哎，谍影重重都出到第五部了，看这个怎么样？季行辰在我选完影片做好观影准备时不紧不慢地说道， 在这部里鲍尔已经恢复了记忆，剧情以他为 Niki 和他的父亲报仇展开。哎，对了， Niki 在电影开场就死了。 谈笑风生间，我被剧透得明明白白，我要咬人了。季星辰给予病人优待，在我闹他的时候没做回击，和我一起倒在了床上。我没想到他这么好退，待到回神时气息已经缠在了一起，距离之近能看清彼此眼中的倒影。冲动中我循着吸引贴上了他温软的唇，吮吸着轻咬了一口。季星辰呼吸微顿，睫毛重重的一抖，细微的痒从我的脸上滑进了我的心里。一个带着生煎包味道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吻，不浪漫我却沉迷到忘乎所以。或许因为生煎包真的很好吃，我也真的很爱它。我半拥着它，体温透过衣物传递，几欲将我引燃。我不由道， 晨晨，你的身体好暖啊。 我的记忆没有完全回荡，并不知道这句话我曾和他在深入交融时咬着他的耳朵对他说过。季星辰身体绷紧，脸颊染上一层薄红，我压低了声音， 房间里没监控。 季星辰眉头平起，欲骂又止，我羞涩的轻声， 所以我能不能再亲亲你？ 所听与预想中有出入，季行辰愣住，表情变得更为微妙，而后很轻地勾起了嘴角。他与25岁的我虽然不交心，但足够熟悉对方的身体，身上的玉色都是由对方亲身融汇上的，一个眼神的对视就清楚彼此的需求。不过他面前这个男人还是张白纸时，接吻时只会近乎虔诚的嘴唇相贴，就连牵手都格外认真。这份纯粹倒是有着他记忆中的人最初的样子。季星辰遮住我的满眼深情，推开了我的脸。 驳回。 我委屈，我想入非非，我老实巴交。 那我下次再问。